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31号，星期五。八月份即将过去了，但是我们阅读的、我们进阶的脚步不能够停止。今天呢，按照惯例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好书，适合职场人呢在周六周日阅读。今天的书名叫进阶，进就是进步的进，阶就是上台阶的阶。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摩铁图书的产品经理周周。周周你好。 你好。 这本书的作者还挺有名的，有时候出现在电视上啊。另外呢，他的一些作品、他的一些课程在网上也有很多的拥趸。他的名字叫杨翠仙啊。其实呢，他本身他的职业经历也是一个进阶的过程啊。他去过国企，在新东方当过老师，后来呢又自己写书，又做这种职业规划师。另外呢又上电视做节目啊。后来又去创业啊，等等，他的这种经历也非常的丰富。他把这个职场人啊，想要升职加薪啊，想要提升自己，想要找寻自己人生目标的方法，总结成了36计啊。当然，不是《孙子兵法》的36计啊，他其实呢就是变成了36个方法。换句话说呢，用36个短语来概括，比如红点、黑点啊。比如对号入座呀，比如说知己知彼，这倒是36计里面的原话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说说其中的好几计。首先请周周跟我们讲讲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故事和他的经历吧。 好呀，这本书的作者杨翠仙老师呢，他从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是完成了一个特别成功的职业规划。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当然遇到过一些挫折啊，比如说国企技术的翻译啊，耐克公司的销售啊，当然这些呢最后都以辞职告终。后来呢，作者开始进入了新东方工作，后来又出国转了一圈。后来作者发现，如果他回来之后竞争力就比不上那些年龄小的老师了，他经历各方面就不足，然后这个时候他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突破，是什么呢？出书。出书这件事情呢，就是给作者带来了很多的红利，当然他也在这块付出了很多。这本书是这些道理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当时是进入了中关村职场畅销书的3名的。然后作者在出书这个作者的背景下呢，就是畅销书作者，为他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比如说上海交大的讲师，或者也参加了很多平台的节目，比如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邀请这些嘉宾。然后后来 在这个方面作者又完成了一次进阶，那就是自己做了创办了一个品牌，做公司，然后这是作者的一个职场的逆袭经历。 他原来当过翻译是吧， 嗯， 又去做个销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他的这种职业生涯并不是特别的风光。 对， 很短暂哈、啊。 是， 做新东方的老师倒是做了一段时间。 嗯， 但我在他书里看到他自己写，就是，已经是叫心力交瘁也好，或者是说呢，心有余力不足也好啊，等等，就是说钱摆在那也挣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太累了。 对。 而有跟他一样想法的老师也挺多的。 嗯。 当时我记得他的领导就跟他说了两句话，他说，要么。你就这个做管理是吧，要么你就接着干啊，是这意思。后来他就在新东方内部开始做一些这种管理的工作了，继而呢接着写书，就是刚才你所说的他的第一本畅销书哈。 对， 其实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嗯， 那一会儿我们也在书里会谈到哈，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哈。 嗯， 他把人生的这种事业的进阶拆分成了36计。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其中第一计叫什么呢，叫红点黑点。红点代表的是什么呢，黑点代表的又是什么呢，周周？ 嗯，在这本书中呢，作者对红点和黑点做了解释，当然这个是我们找到自己职业优势非常好的点。 优势， 对。红点呢就是你已经被市场认同的事情，因为你比其他人在这方面强一些。既然是被市场认同，那这个红点基本就包括以下的因素，比方说大学的专业、个人的技能或者工作的经验，就是说大家看到你就会发现你比其他人厉害，这个就是你的红点。 好，他自己也成了书里的例子哈。他说，我的红点就是学霸，当地的高考状元，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读，演讲比赛的冠军，辩论队成员，英语8级。大二自己回农村老家办过英语辅导班，他与此相对应的、相匹配的就业方向有什么呢？就是学霸参加英语，学霸加英语加创业，可以创业开英语班，或者是进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第二，写作加演讲，可以做记者、策划和出版。你看，他的这种匹配的方向，正好也是他后来这个事业发展的方向哈。当然，他有一些。他认为的这个黑点，比如说成绩第一但是不太受老师的喜欢，以及被其他女生认为着装品味奇特，所以呢他认为要避开的行业和岗位就是那些比较受约束的单位，比如说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国企啊，还有就是要求审美超越普通人的行业，比如说服装、化妆品和奢侈品，他还在耐克看过。所以其实他的黑点也是表明他曾经走过的弯路哈。 嗯， 所以后来我们来看他的真实的职业经历，就是他在国企待了半年他就辞职了，在一家这个体育服装公司工作了2年被裁了。 嗯， 这是更残酷的一件事情。自己开了4个月的美容院最后黄了啊，以及到最后他做英语老师、畅销书的作者以及创业他火了。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剖析，我觉得还真的挺符合他的这个理论的哈，红点黑点。 嗯，是的，就是作者在有了他这个职场经历之后呢，就是总结了这些经验，他觉得如果开始的时候就分析自己的红点黑点，可能会少走些弯路，比现在会更好。这也是他愿意跟现在的年轻人分享这些经验的原因。 是在书里有很多案例，也是别人问他的案例哈。基本上呢就是每一个计策下面都对应着很多的案例以及它的分析和解答。 嗯， 我们说一个。 好， 说说这个吧。大南毕业10年，做了3年的携程销售，6年恒大项目管理，现在呢是一家著名的物流公司的供应链事业部经理，月薪2万。节后准备跳槽，拿到2个工作邀请，一个是阿里巴巴 P5 的岗位，做农村淘宝的销售运营，月薪2万，有2名下属。另一个是一家 P2P 金融分公司负责人，月薪3万，有10几个下属。金融公司优势明显，但是他内心渴望去阿里学习3年，他也觉得大平台一定能够学到东西，很纠结。这时候该怎么分析他的红点和黑点呢？ 那么书里说他的红点是有突出的销售管理能力，有向上攀升的激情，有野心，所以作者认为他适合去做什么路数呢？就是销售经理、销售副总、销售总经理这条道路。如果想升职快，要在原来干过的行业当中，比如说房地产、旅游啊、物流当中啊，选一个升到高层，然后再被猎头高薪挖走。正确的跳槽就是同行业换公司，三五年跳一次，工资翻两三倍，而不是两三成。那么他如果要去做这个阿里巴巴这个 P5 的运营岗位是否合适呢？在他过去的十年经历当中没有找到这些红点，比如说文字啊、创新啊、策划呀、啊，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说他不太适合去阿里巴巴。但是呢这个大南啊没听他的嘛，是吧，依然选择了阿里，结果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觉得只给他两个饼实在耍不开，后来就又去了他原来想去的那家公司啊。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啊，我们也不能够说他未来这个选择就一定符合他，人也是会变的哈。 嗯 嗯，这是作者谈到的这个红点和黑点理论。不知道周周还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关于这一点。你自己有没有剖析过你的红点黑点？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他们的红点黑点是自己还看不清楚，你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的？ 我现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吧。 嗯， 就我自己来说，其实我是一个理科生、那么我的红点肯定就是逻辑思维要比其他的人要好一点。 嗯， 尤其是在出版行业呢，基本文科生比较多，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历史文化这方面的背景。 有多多呀？ 就是可以说他们是说到一些故事的时候可以信手拈来，这些背景他们都做得特别好，甚至他们读过的书， 嗯， 然后说一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名字知道，但是他们对一个细节都可以抓得出来。就是说细到这个程度，丰富度然后深度都有的。然后对我来说呢，可能就是逻辑思维比较强，我在这一块的时候就会讲究科学性这一块， 嗯， 就是追逐科学背后的这些逻辑，然后呢，然后用这些逻辑应用到做书上，然后用在科学逻辑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方法，然后让读者看到之后可能有更好的成长路径吧，更清晰。 现在的书确实它是需要引领着读者去阅读的，不像原来就是作者写完了你自己去琢磨吧，是吧，你去分析作者的脉络哈。现在有一些书，小说除外啊，特别是这种比如说带有一些辅导性的哈，这种提升性质的书，它都是感觉有编辑的思维带着这个读者去领悟作者的思想，以及触类旁通，结合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事，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这个中间其实挺需要刚才你所谈到的这种编辑思维当中的逻辑性的。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块还想多分享一些，就是在作者他的背景上我们怎么挖掘作者的东西，然后再交付给读者，其实这是我们一个编辑在中间发挥的力量。 那你的黑点呢？ 黑点其实是精力管理这块不太好吧，就是有时候对爱好过度的执着，比如说要看书或者做一些东西，导致自己很疲惫，第二天不能更好的就是完成这些工作，可能是我的一个黑点。 啊，那你不适合做什么工作呢？朝九晚五那种。 不太适合那种体力活。朝九晚五比较规律的那种。其实我更适合一些有创意性的，我希望把自己的创意加进去，这样的。 好。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分析分析自己的红点和黑点啊。当然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是当局者迷啊，也可以让你身边的好朋友啊帮你来指出你自己最闪光的地方，以及可能你还没有觉察到的你性格当中的或者是你能力当中的一些劣势啊。好，接着来说第二季，周周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呀？以史为中。 可以啊。 其实这讲的是怎么做一个接地气的职业规划。就职业规划，很多人可能心里在琢磨，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职业规划有点太高大上啊，不太符合自己的实际，所以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叫以史为中。 说到职业规划，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念吧，然后每个老师可能给我们的一些理论也不一样。 嗯， 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其实我们是职业规划的主体，也是自己的主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杨翠仙老师提的这个点特别好，他在以终为始计策中说，我们应该第一点是以终点为起点，就是如果是我不要想我现在要做什么，而是考虑我未来想做什么。 嗯， 就是说可能我现在是迷茫的，大概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呢，就是如果你迷茫的话，就要想想未来自己的规划，就是社会变化又特快的情况下，三年为一个节点就好了。 嗯 嗯，就是说你要想一下三年后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工作状态，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现在开始给自己规划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在想好自己要什么之后呢，第二点就要思考，然后在自己脑海中勾画，在三年中如果是你想过幸福的生活，那么三年后的生活你觉得幸福指数特别高的三幅画，比如说你想着是在阳光中的工作画面，或者是海滩下的那种幸福的指数吧。 嗯 嗯，第三点就是你有了梦想之后千万不要是就是特别的空想，说的空想是要立足于现在的这个阶段，比如说如果现在你只是一个职场小白，就不要把目标定为一个副总裁，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进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向上走，这样呢不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而且呢也不会让你操之过急，更能让你一步步的实现自己的目标。 嗯 嗯，最后一点呢是有了画面，有了思考，然后也有了自己的想要的这种生活之后， 嗯， 你一定要倒推自己接下来的每一天要有的行动。其实思考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行动呢才是你以后真正能实现目标的这个基础。 能举个例子说明？ 嗯，比如说 以终为始吗？比如说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好吧。 嗯， 我说一个跟上班没有多大关系但有一定关系的事儿。我三年后我想要生孩子。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计划的事儿，是吧？ 嗯。 相反工作的事儿好像很多人就没有那么多的明确的目标了啊。 嗯。 生孩子这事儿三年之后打算要啊。但是也不是说三年之后你就能怀上。 嗯。 或者说三年之后那个情形就适合让你怀上啊。所以你这几年都要做准备。做什么样的准备呢？那首先呢就是身体要好啊，第二呢就是你们俩的关系得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当然还有就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对吧？ 嗯， 当然我觉得养个孩子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钱，但是也不是说你养不起，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这个呢倒不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还是你和他的关系以及你和他的身体。那这几年应该怎么做呢？那首先我们俩是不是有一些性格上的问题啊，好好谈一谈啊，好好的改变一下自己，调整一下我和他的关系。第二呢，我们现在的生活饮食是不是不太规律，不太健康，是否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健康的运动计划，膳食计划啊等等。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去施行，就是刚才周周所谈的，你要行动是吧，也别停留在空想啊。再说钱的问题啊，这个钱的问题呢其实就关系到两块。一块呢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第二就是你怎么来打理你的钱，就是工资怎么来理财的事儿，或者是投资的事儿。那你要选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才适合你未来养宝宝呢？是现在要挣更多的钱让以后呢生活压力小一点啊，还是说现在找一个更平衡的工作啊。此外就是你是不是要去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方法，让自己的钱不要白白的流走了，不知不觉的就花掉了啊。我觉得这是以怀孕为例啊，用作者的这种以终为始的方法来给自己定目标，定步骤，定计划。 嗯 嗯，好，周周你也说一个。 嗯，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吧。如果是 你也要怀孕了吗？ 我当然不是要怀孕了，而是我是觉得对我自己未来三年的规划。 好， 那我的规划就是我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就是更优秀的出版人。嗯，我觉得在这一块，我首先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 嗯， 就是现在图书种类那么多，大家可能要看的数量也很多，然后可能每个人的精力又有限，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编辑，他不可能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是说可以说了解的特别全面的。 嗯， 然后我的规划就是在学习成长这个类别， 嗯， 然后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三年后我可以在某个阶段放心的休假，当然这个也是大概上班族的一个梦想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把一些个人成长的理念能够落实下来，就是通过自己的附加值然后更好的传达给读者，这是我三点的规划吧。然后第一点，如果我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那么尤其是学习成长这块的，我首先要对自己有要求。 嗯， 就是在非虚构这块呢，我每年的阅读量大概是在200多本，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成长类的书我都要阅读过。这个呢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图书编辑，你要了解这个市场，了解现在读者在看什么，然后作者在给到大家什么，然后包括现在是像国内外一些理念，就是尤其是心理学这块的，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接受认知对大家的影响，尤其是脑科学啊这一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的行为做出改变，其实是更方便。 哦，要看200多本，那你家里放得下吗？ 其实是我会把我觉得有用的留下来。 好， 嗯， 那 嗯， 我觉得就是有的书呢，就是看看就行了，但有的书呢，看完之后呢，可以再看，是吧？ 对，其实在阅读这块也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一定要带着目的去看。比如说我作为编辑，我可能就不会逐页的去阅读一些东西，我可能更关注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封面、定位、目录的呈现形式。在这一块，就是我关注的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编辑交付的是什么，然后作者给到的是什么，在这一块我需要多了解一下。那说到第二点，如果是可以放心的休假这一块，其实是可以更好的来规划自己的工作阶段这一块。比如说如果我的项目特别多，可能和小伙伴一起做，那么这块也可能是小伙伴的成长，我们一起来进阶这样的。嗯，然后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做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会更好，这样后续对自己的精力各方面也会要求会低一点。 这就要分配好自己的工作重心以及时间。 对，包括一本书的出版节奏大概是3个月到4个月，然后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是把控好每个流程甚至是每个项目之间的交互吧。然后只要安排好这些，我觉得如果是半个月的休假，这个还是可以达到的。 是一年半个月的休假吗？还是 一年之中半个月就已经很满足了。 就是算是奢望了，是吧？从现在来看哈， 对， 是3年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 嗯，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时间上在现在可以说是包括请假各方面也许可以达到，但是我想的是在经济基础时间上，然后又不影响现在的工作状态的情况下达到。我想的是那种可以特别的彻底放松。 就是我休这个假我不心疼，休这假呢我心里也没有什么担心的， 对， 也不会因为休完假之后因为工作的事儿而焦虑，是吧？ 对， 就是彻底的休假，这叫无牵无挂的休假。 大概是这样。 好，其实我觉得周周可能也说出很多职场人的心声啊，就是很多人休假呢是半吊子休假，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种休假啊。好，那其实关于这块的方法呢，作者呢也列出了很多的例子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吧。32岁的菲菲以前做过新闻采编，后来需要照顾家庭，继而转做行政后勤，收入低了，工作也重复，感觉一眼能够望到退休的样子，好处就是准点下班，现在打算要二胎，但又怕开销太大。老公呢有教育行业的资源，可老公呢是国家公职人员，不太方便，于是呢就想让菲菲牵头创业，可是菲菲呢没有信心。那么菲菲是应该留在原单位消停消停准备二胎呢，还是应该出来创业呢？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一，3年后菲菲35岁啊，有3幅画面，就是刚才周周所谈到的作者的那种建议啊，就是你幻想你3年之后的那个目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13:0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其实我们一直呢是从多个维度为大家来提供助力，一个呢是法律方面的服务啊，劳动争议、劳动维权，我们是每周一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呢就是职业生涯的一些案例分析指导，每周二我们会谈。周三呢我们会发布一些招聘的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就业热点、就业的趋势。周四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创新和创业。周五我们范围更广一点了，我们希望通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提升职场人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进阶》，作者是杨翠仙。今天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编辑周周。周周你好。 Hello, 你好。 周周来自摩铁，是产品经理啊。其实我没想到就是现在出版人也是用做产品的那种方式哈、啊、来做书哈、啊 嗯。 一般我们说产品经理好像更多的是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多一点啊。 对，我们公司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大家对图书来说也把它当做一个产品，用产品思维来运营图书、全方位的来交付给读者。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产品经理的思维哈、啊、把你的目前的这个工作哈、啊、可以做得更符合你的同事的、你的老板的、你的客户的心意啊，解决他们更多的问题。那今天说的这本书呢，作者是用36计的方法来为各位职场当中遇到迷惑或者是遇到瓶颈的朋友啊，来支招。那么他所说的这些36个计策，其实呢是从多个维度啊来为大家分析，比如说怎么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工作心态，提升工作效率，改善人际关系，以及啊用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自我增值和赋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的一个升职加薪的话题啊，升职加薪，爱你在心口难开啊，怎么来说这事儿更合理呢？作者提出了一个计策叫别提贡献。一般咱说升职加薪， 马上想到就是我多么重要，我给这公司干了多少事儿，给公司挣了多少钱，为什么作者会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提呢？ 嗯，作者呢，他本身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然后他他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其实最懂老板的心思。那老板为什么不希望听到说我做了多少贡献，然后你要给我加薪这件事情呢？因为是这样的，你的贡献呢已经是过去时，已经完成了。老板呢也已经为你的贡献支付了报酬，就是说你上个月做了贡献，但是上个月的工资我也给你发了呀。所以你这个时候再跟我提加薪，就提的加薪确实是现在的时态和将来的时态，那么你申请内容的时候就不容易过了。那既然这样不容易过，对，作者又给我们提了四条的好方法，那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申请加薪的时候怎么说呢？第一，我现在的市场价这样说可能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老板你看我现在在别人家都值多少钱了，你要现在看好我现在的价值啊。然后这么写的前提是你提前做好了骑驴找马的工作准备，就是说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老板不答应你这个市场价你就走人了。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第二种，取代我的新人的市场价，就是说老板如果是您用新人取代我就要花多少钱，那我又比新人具有那些不可以取代的那些优势， 不可替代。 对，所以说您何必去花高价钱找个新人呢，还是给我涨点工资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未来的价值，就是说老板你看我现在的工作量是这些，但是我还可以再多负责一点，我增加一些工作量，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可以负责更多的工作的内容，那现在按照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加点薪，也许老板听了这个会更受用。然后第四点就是说，老板就是说不批准，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各种原因就是不能批准加薪。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跟老板谈一谈，就是说，老板呀，你看我做到什么，你可以再给我加点薪水呢？就是说跟老板聊一下我需要做的那个部分，做到了就可以加，就是说给老板达成一个一致的承诺这样的。 好，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要想跟老板谈升职加薪，是不能够去倚老卖老的，是不能够感情用事的。这个时候得用谈判的方式来跟老板谈哈。 对。 所以呢，最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你有没有可替代的，有没有是老板不能够用别人，不管是现有的还是招一个新人来替代你的这种能力。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可替代性，那你谈升职加薪的这种底气就会更硬一点。那还有就是刚才周周所谈到的这种技巧的问题了，你如果认为自己有不可替代性，自然后面的事情都顺理成章，对吧？但你觉得自己好像可有可无，那么你在跟老板谈升职加薪的时候，最好到市场当中也寻摸寻摸新的工作机会，万一这事儿没谈成呢，对不对？那老板心里也有一些提防了，那以后万一你工作调整啊，自己有没有新的下家的话，这会比较被动一点哈。这是要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作者呢，他是模拟了一个升职加薪的这个叫做什么呀，加薪申请框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张主管，很抱歉给您添麻烦，我仅向您和人事部门提出加500元底薪的申请啊。你这个要求真的不多啊，500块。他说，一，以我目前的资历可以在本地找到底薪3000元的同类岗位，而我目前的底薪才2500块钱，不过我一直认可公司的发展，也认可您，所以在公司近似的前提下，我希望继续留在咱们公司干。第二呢，我也理解目前我的部分工作您招一2000的员工就能够代替，但是忠诚和可靠并不太容易取代。下面就可以隶属一下他曾经做过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啊。最后呢，总结，希望领导看到我对公司还是有忠诚度的啊。第三，要摆出来说以后你的工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他说，我知道啊，1个月3000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已经算是比较高的水平了，那我这次如果能够得到同意的话呢，我肯定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效益，争取每个月呢给公司创造1000块钱的利润，这样的话加你500，公司 还挣500，是不是？公司也没赔，说的还比较客气。比如说啊，我现在呢学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技能啊，以后呢我还可以跟公司干这个事儿，给公司省钱等等啊。但是他写的这只是一个框架啊，我觉得没有必要照抄。此外呢，就是大家明白这个升职加薪的核心就是别提贡献啊，至于怎么去灵活运用，还是一事一议吧。其实有的时候呢，升职加薪是不用你谈的，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的钱就多了，这就在于你怎么做你的工作啊。谈到挣钱，作者用了三大股指来形容。说到这个三大股指啊，最近这个市场行情很不好，因为我还做一个理财的节目啊，沪深两市还有创业板指最近都在跌，但是跌的幅度呢也不是特别大啊，总是这种1%啊啊这样的阴跌，但是老这么跌下去呢，大家心里也慌，是不是？那作者提出又用股票思维来挣钱，这个怎么理解呢？ 嗯，作者认为呢，任何一个劳动力都要通过三种方式挣钱，是哪三种方式呢？第一种是单兵作战，通过个人的劳动产生价值，比方说厨师做饭、老师讲课，这些都是单兵作战的一种。 啊，这不是完全用股市来发财是吧？ 对，他觉得这种方式呢跟股票一样，都是有指数的，每个人又有各自的指数，就是说是这三种。 不是说让大家炒股去发财。 哦，没有没有。 不是，是把自己比作成一个指数，单兵作战，我们可以比作这个上海啊证券交易所的这个指数，好不好？ 对。 啊，上证指数。 嗯。 还有哪个指数？ 那第二种就是支持战友上一线，就是说自己做后勤保障，比如说做助理、秘书、行政、人事，这些都是自己做后勤保障的，然后让别人去打仗，这是第二种方式。 啊，这叫深圳指数吧，深圳城指。 第三种呢，就是带领士兵，士兵上一线，自己当指挥，就是说也是让别人去打仗了，但是呢自己不是做后勤了，是我要指挥别人去做事情。 这个太好理解了，大家猜出来是什么指数了吧？这是创业板指数。好， 对， 那这三个指数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呢？ 嗯，然后这些指数呢肯定是我们每个人想挣更多的钱就要不断的提升。 嗯， 比如说提到提升单兵作战的股指，有就两个方法。 嗯， 作者分享的第一个方法是避开简单的、重复性的、清闲的岗位，这些岗位很难让你提供有差别的劳动，干好干坏很难分辨出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在做相同岗位的时候要比别人做的出色，就要掌握更多的技能，比如说从保姆这一块来说，别人做家常菜你就学家常菜，也要再学点别的，像粤菜、鲁菜这样的，那样你的技能就多了。然后之所以提到保姆这个角色，其实是因为杨老师家的小保姆现在都变成了雅思的老师呢。 嗯， 就是说在杨老师他在职场规划这一块其实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连家里的小保姆都可以这样逆袭，其实大家都可以的。 嗯，这个确实很少见啊。 对啊， 把自己的家里请的阿姨培养成了雅思的培训老师，当然小保姆啊或者说这位小阿姨啊自己也很努力啊。 对。 嗯，好，你再介绍。 嗯，第二个指数呢是支持战友的股指，比如说这里边提到了两点，第一，你所在的岗位要有战友，这个是必要的前提，就像校外辅导机构的英语辅导老师这样的岗位，如果不坐班就没有战友，自然也就没有那种支持战友股指了，就只能发展自己的单兵作战技能。 嗯， 第二点是要努力增加你所支持的战友的数量和质量。 嗯， 这里说的是如果是一个行政专员，他支持一个总经理和100个员工，他的指数就肯定高，如果是只支持50个员工，他就觉得成就低了。 嗯，好，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去一个很厉害的团队啊，那么为他们做好这个辅助的工作和支持的工作，那这个团队在上升的话，你的钱也会跟着提升啊。 嗯， 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做像孙悟空那样的角色，单打独斗型的啊，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你会72变 啊，你会这个腾云驾雾等等啊，所以呢，这也是能够成为一个精英型的啊人物。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都说到了，这就是创业吧。这创业确实也能够让你挣钱啊，但是呢，其实创业跟前面两者相比呢，它也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风险。但是这个前提是，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前提啊，叫做怎么才能够多挣钱。你要是不创业的话，你可能不会挣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你会挣很多钱。啊，这是作者提出的三个方法，三大股指来给大家指引多挣钱的几条路，这几条路啊，几条道路。那看完这本书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多少有一些心得，但是其实书里的内容也都是别人的故事啊，不管是作者的故事，他们家阿姨的故事，还是这些来访者、咨询者、网友的故事，这都是别人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的故事，用在自己的身上，又不会那么的得心应手了，或者是自己审视自己，有的时候又存在啊，身在这个庐山当中不知自己真面目的感觉。所以我也想问问周周哈，你也经常这个以读者的身份看书是吧，又是以编辑的身份做书，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书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吸收书里的东西为我所用。 说到看书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是职场的，那么如果我阅读的话，我就会在网上把那些销量特别好的书、口碑特别好的书都买回来。但是又不是说一页页的读，比如说我在职场遇到了一个问题吧，就像今天我觉得我的谈话的水平需要提高一点，那么我就把这类的表达的这块这类的书都买回来。买回来看的时候，就把这几点，就是说为自己可以用的几点记录下来，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就检验这几点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没有提升，就是带着目标去阅读。 好，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也遇到一些职业发展的困惑的话哈，是带着自己的问题，然后呢用书里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有针对性的学习和练习，这样的话可能比你看完100个故事更受用一些，是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最近呢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个修正啊的进程，那其中也谈到了一些专项附加扣除，就谈到这个子女教育的这种支出啊。那现在呢很多朋友也是在考虑着自己要不要生个二胎啊，或者是结婚多长时间生孩子的问题啊，也会考虑到这种啊生活成本的问题啊等等。作者呢特用了一个方法啊来化解女人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难题，这个方法叫身份认定啊。这是我个人看完这本书，我觉得作者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他认为生孩子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呢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影响的，更多的取决于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因为作者本身他就是认识很多的职场精英，他也接触了很多的职场女性啊，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职业生涯，女性的职业生涯和生孩子无关啊。为什么呢？我们听周周啊怎么来分析，怎么来介绍作者的观点。 我们的作者杨老师呢，他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也是一位妈妈，然后也是一位老师，相当于教育者。他在这方面对女性的身份做了几个分身，比如说第一个是生育者，第二个是养育者，第三个是教育者，第四个是行为典范。在这几个身份中呢，作者认为排序应该是行为典范为第一位，教育为第二位，养育是第三位，生育是第四位。 当然这是他的排序。 对。 我看完他这个观点之后呢，我认为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做出一个排序来。 对。 同样呢，女性的身份还包括这么几类。你的子女，你自己，你的配偶，你的父母，就是这是你身边的人哈，包括你自己，你排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排序啊，这个不一定要强加， 对对， 一定要把自己排在第一或者把自己排在最后啊，父母排在最前面。我觉得这个呢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哈、啊，没必要统一、嗯。但是就是说，你得知道有这么一个身份认定，你得自己主动的做出这么一个排位， 嗯， 而不是别人认为应该怎么排位就怎么排位。 对对， 所以。他说每个职场女性都要先为自己做一个身份的认定，有了优先级你才能够干脆利落的决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辞职啊、要不要这个生二胎啊等等。 嗯 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吧。他说这位朋友是一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八级，2012年初进入国企，但不是正式编制，一直做商务专员，到现在英语基本废弃了。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和领导打交道，一直没有升职，每天上班下班需要花4个多小时，家里有个2岁半的宝宝。这位求职者他说，我本身一向求稳定，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而非工作上，所以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职业规划，但现在面临重新找工作的情况，但是33岁的年龄已完全没有优势，而且最近在考虑生二胎，请问该何去何从呢？是干脆辞职在家生二胎，还是找份新的工作呢？如果你要排的话，你怎么排？ 我觉得二胎这个还没有考虑过。 你还没考虑过，所以你看，这个就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了，是吧？那如果说，我们把家庭哈、啊，把自己的父母要做一个排位的话，周周你是什么想法？ 我觉得首先是我自己啊， 嗯， 因为我觉得只有我自己好了，我才能把这份好带给别人。 嗯 嗯，之前我在上心理咨询师课程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的。 嗯， 他说如果一个女性她学了心理咨询师，了解了心理学的知识， 嗯， 其实是可以幸福三代人，她可以更理性的处理跟上一辈，像爸妈。甚至公婆这块的关系哈， 嗯， 就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会处理好，然后跟自己爱人的关系会处理好，甚至以后如果有了孩子，会跟孩子的关系也会处理好， 嗯， 就是说首先还是要自己在第一位。 嗯好，对于这个观点呢，现在很流行啊，就是不管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哈、啊，都应该更加重视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声音啊、 嗯、 但我持这个保留的意见哈、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哈、啊， 嗯， 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家庭的关系是复杂的，成长的经历呢、嗯、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希望大家找到属于您家的平衡， 嗯， 换取自己内心的平静。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今天推荐的书叫《进阶》，祝大家一步一个脚印。非常感谢今天周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好，谢谢。 祝愿大家的事业和生活都顺顺利利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 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乌冬，不是乌鸦，和乌冬面也没有关系。乌冬的冬，左边是一个东方的冬，右边是个鸟字旁。乌冬属于雀形目冬科，体长27厘米左右。成年雄鸟全身都是黑色，